哦，对了，听完故事，听完这么好听的内容，可千万别忘了 早点睡觉， 因为按时睡觉，身体才会长得壮壮的。 下面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今天我们跟大家讲一个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讲个小红帽的故事。 嗯，但是这个小红帽怎么讲呢？ 哦，我想到了，让我来扮演大坏狼。 我是小红帽。 现在开始。 开始。 小红帽，小红帽 是谁呀？ 我是你妈妈的同事啊，她今天下班不能来幼儿园接你，让我来接你哟。 你的嘴巴怎么那么大呀？ 那是因为了大声说话呀。 我妈妈今天没有跟我说会有别人来接我呀。 唐耳朵，你的表现实在是太好了。 啊，真的吗？ 要是有不认识的人到幼儿园去接你，就应该这样对他说。 嗯， 好吧，我再来扮演一次。 还有别的可能性？ 有。 哈哈哈哈。妈妈呢？ 小红帽 你好吗？ 哦，小红帽，我这儿有特别好吃的糖，你跟我走，我就给你糖吃。 不好意思，我从来都不喜欢吃糖的。 那我给你水果吃。 我现在不想吃。 那你跟我走，我给你玩具。 我在这等我的警察叔叔爸爸。 再见。 这样可以吗？ 这样也可以。要是有陌生人给你吃东西，还告诉你让你跟他走，你可千万不能去。 嗯， 说不定他会把你抓起来，然后炖了吃了。 对，就是 红烧兔肉。 行了行了，别再打比方了。 好吧，我要再演一个。 嗯， 啊哈哈哈，当当当， 是谁呀？ 小红帽，快开门呐！ 你是谁呀？ 我是住在楼下的邻居。 你有什么事情吗？ 啊，我就是找你玩。 爸爸，爸爸，啊、有个大嘴巴叔叔来 了。耳朵做得很好。 是， 要是你一个人在家的话就不要开门，要是爸爸妈妈也在家就让他们来开门。耳朵，我可以给你打个100分。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美国的大朋友乔恩·艾吉为我们创作的，是由赖嘉玲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魔法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狮子辅导班。一个男孩走在街上，他留着整齐的短发，穿着蓝色的 T 恤和短裤。这条街上有很多很多的教室，很多很多种可以学习的东西，比如瑜伽、手工编织、西班牙语、空手道，还有小提琴。不过男孩对这些都不感兴趣，他一直走到了狮子辅导班。想要拿到狮子资格证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小男孩知道，所以他就报了一个辅导班。他走进辅导班的大门，先在一楼架子上找到了一件适合他自己穿的狮子衣服。他把整个衣服套在身上，然后还套上了长长的鬃毛，只露出他的脸来。瞧，他现在看起来就像只小狮子，背后还拖着长长的尾巴。他走进老师的办公室，他的老师可是一位专家。 哦，他是一只很神奇的雄狮。 老师坐在办公桌后面，拿出了一张纸。 要成为一只狮子需要7个步骤。来，我们先热热身。 老师带着男孩做起了狮子上仰， 抬头呼吸， 狮子下顶， 撅起屁股向后， 狮子倒立， 要把手撑稳，用头顶立在地上， 狮子翻滚， 滚过来，尾巴也要过来， 狮子飞跃， 抬起一条腿，用另外一条腿来平衡自己， 最后甩甩鬃毛，啪啦啪啦啪啦啪啦。不过这还只是个开始，接下来还有七个步骤要学习。第一步，做出可怕的样子。狮子说， 你看我伸出爪子，露出尖牙，做出可怕的样子，就像这样。嗷！ 狮子张开大大的嘴，呜，它的牙齿又长又尖，好可怕。接下来轮到男孩了，他试着摆出三种他觉得最吓人的姿势。 嘿，哦呵。 狮子张开大大的嘴，呜，它的牙齿又长又尖，好可怕。接下来轮到男孩了，他试着摆出三种他觉得最吓人的姿势。 嘿，哦呵，咦哈。 可是狮子觉得这些像猴子一样奇怪的姿势根本没什么。第二步，学习发出狮子的吼叫。他们来到了一间装满机器的房子里面，那儿有个巨大的录音机，可以检测声音的大小。狮子让男孩站在话筒前面，对他说， 很简单，深呼吸，然后对着麦克风吼叫，声音越大越好。 指针上有三个字，小、中、大。接下来，男孩深吸一口气，用尽全力对着麦克风大吼起来。 啊！呜！ 可是，指针只指到了小那个字上。狮子挠挠下巴， 哼，我觉得你还需要练习。 第三步，选择狮子的食物。狮子递给男孩一份菜单，哦，上面的东西很丰富。今日新品是麝鼠、袋熊，还有有机绿蜥蜴，或者大个儿一点的羚牛和羚羊，可以吃到饱。再或者野生油猪、草原食蚁兽，哦，还有树懒。男孩看着这份菜单，他好像不是很满意。他问狮子， 有其他的食物吗？比如说意大利面之类的。 狮子咆哮起来， 我们从来不吃意大利面。 还是继续向下进行吧。学习成为狮子的第四步，秘密前行。这节课是在森林里上的。狮子带着男孩轻手轻巧地穿过树林，尽量不要被人发现。然后他们藏进灌木丛，狮子嗖了一下就看不见了。男孩也藏进了一团绿叶后面，可狮子却对他说， 嘿，你的尾巴露出来了。 接着他们从灌木丛出来，躲到树的后面，狮子嗖的一下就消失在一棵粗粗的树后面。男孩也找了一棵树转到他后面藏起来，但他马上就听到远处传来一个声音， 你的尾巴我还是看得见。 看来要藏好自己的尾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接下来他们来到山上，第五步要学习快速短跑。狮子指着很远很远好几个山头后面的一棵树说： 嘿，看到那棵树了吗？ 男孩四处看了看，指着狮子屁股后面的一棵树问： 你是说这棵小树吗？ 狮子说： 不是，我说的是山上的那棵大树，就是翻过这个山头，还有下一个山头，还有下一个山头，最后的那个山头上的那棵树。好了，五分钟之后我们在那棵树下面见。 嗖的一声，狮子就跑了，男孩也跟在后面跑，不过他整整花了一个小时才翻过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去到了树底下。狮子在树底下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了，他都睡着了。男孩已经快要走不动了，他喘着气，弓着腰，低着头， 累死我了。 狮子说： 看来你还得去健身房多练习练习呀。 下面是学习怎样成为狮子的第六步，扑倒猎物。狮子带着男孩走在路上，前面有一位女士，穿着红外套，背着绿皮包，她正在打电话。她说得很起劲儿，完全没有发现狮子和男孩就站在她的身后。狮子说： 这很简单，你先助跑，跑过去，然后直接跳到他的身上。 男孩不想往前跑，他使劲儿的、使劲儿的往后退着说： 可是这样的话，我会吓死他的。 狮子说： 对了，就是要这样。 没办法，男孩想要拿到狮子资格证，他只能跑了起来。他跑向那位女士，然后跳了上去。女士好像被吓到了，她一转身看到了男孩，她一伸手接住了男孩，把他抱在了怀里。女士没有害怕，没有吃惊，更没有被吓死，她住了男孩，把他抱在了怀里。女士没有害怕，没有吃惊，更没有被吓死，他微笑地看着手里的这只小狮子，然后说： 哦，好可爱的小猫呀，你迷路了吗？ 男孩不知道该回答什么，只好叫了一声： 喵。 女士走了，课程也快要结束了。狮子看了看男孩的成绩单说： 呵，你的分数实在可是不怎么样。 最后一节课，第七步，分清敌人和朋友。狮子和男孩每人都拿着一只望远镜，开始寻找敌人和朋友。不一会儿，男孩在望远镜里看到了一只猫。狮子问： 是敌人还是朋友？ 男孩回答： 这太简单了，当然是朋友。 可接下来后面突然出现了一只狗，它张着大嘴汪汪汪汪地扑向那只小猫。哦天哪，它也许要咬死那只小猫。狮子问： 哦，那只狗呢？敌人还是朋友？ 狮子没想到他听到的不是男孩的回答，而是一声可怕的吼叫，那是男孩发出来的。 嗷！ 男孩张大嘴巴，伸出爪子，露出牙齿，接着趴在地上抓了抓地，甩了甩鬃毛，然后咻，飞快地冲过草地，向着那只狗扑了过去。他跳起来，猛地扑向那只狗。你知道，就像是一只，对对对，真正的狮子。 啊呜！ 男孩落到了狗的身上，紧紧地抓住了它。狗被吓了一跳，都吓傻了。当然，男孩成功地救下了那只白色的小猫。他捧着小猫回到狮子老师的身边。狮子张开双手，挥动着成绩单，大声地说： 哦，这真是太棒了！ 唉，就这样，男孩当然拿到了他的狮子资格证，他很自豪。不过有个小小的问题，从那天以后，每天当他上学放学走在路上的时候，附近的一大群猫咪就都会跑过来缠在他的身边。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如果孩子太在乎考试的成绩，就说明我们当家长的对孩子的要求已经有一些偏颇了，可能教育上出现了一些小偏差。这不，在呱呱小的时候就曾经出现过改动卷子的情况。有一次啊，呱呱考完试回家，他就把考试卷交给了妈妈。妈妈指着考试卷说：哎，我怎么觉得这100分最后的这个零，它好像是后添上去的。呱呱听了之后马上接着妈妈的话回答妈妈说： 您看错了，这后面的2个零都是后添上去的。 有一位钢琴老师，他教呱呱弹钢琴的时候呢，感觉到他弹的有点问题，于是钢琴老师就对呱呱说： 啊，来，你先起来，你听老师弹一遍。 老师弹了一遍，然后让呱呱坐回到椅子上再接着弹，并且问他：怎么样，感觉如何？ 感觉椅子比刚才热多了。 昨天呱呱的妈妈看着儿子拿回来的成绩单，妈妈说：你这学是怎么上的啊？你每天去学校都干什么呢？你不是不及格就是凉，能不能好一点啊？啊，有没有好一点的？呱呱赶紧翻他的书包，马上递给妈妈一张其他的单子。 妈妈，老师说我这个单子里的各项都是优。 妈妈拿过来一看，原来是体检单。 有一个部落遭遇了一场可怕的旱灾，部落的首领听取了巫师的建议，召集来了所有的人一起求雨。有一个小男孩，他也来到了求雨现场。当每个人都在求雨的时候，这个小男孩从背后伸手扯了扯他爸爸的衣服，然后问他的爸爸说： 爸爸，大家在干什么？ 爸爸这个时候向儿子解释说大家在求雨，然后呢又继续他的祈祷。小男孩又扯了扯爸爸的衣服，继续向爸爸提出了一个问题。 那大家都在求雨，为什么没有人带伞呢？